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12号在平壤的万寿台议事堂会见前来拜访的红十字会及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主席钟辉进卫及其一行，并进行了交谈。